标，北京广播大厦酒店，您婚礼的优选酒店，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各位好，我们来一起关注最新的天气。今天下午本市天空云量较多，天气多云见阴，预计最高气温可以达到17度，请注意保湿补水。预计双休日的期间天空云量仍较多，不过气温将再次回升到23到25度，但由于地面将受弱气场的控制，大气条件不是很理想。今天下午多云见阴，偏南风2到3级，间四级，最高气温17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8度，最大相对湿度50%。我们代表预报编辑王凯感谢您的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行号1073，旅行号1073。 各位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旅行号1073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子、火腿肠啥的别落下啊。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1073，哪爽就去哪，旅行五件道。 每一次旅行都见证一次成长。每一次上路升华一段情绪，每一次分别都邂逅一段美好，每一次归来都了解一段人生。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We long to taste forbidden food. I turn away, but everywhere I look is you. Searching for the passion I found through you. A force of nature. 北京时间来到2018年的3月30号11:33的03秒，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在周五的午间时光当中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收听我们这档 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的 旅行节目，旅行号1073。各位好，我是周准。 各位好，我是道道。 今天呢，我们要去的这个国家呀，其实很多朋友心里是非常童趣和纯真的地方。 是的，这个国家绝对的童话界的颜值担当， 必须的。 对啊， 今天刚刚跟我们嘉宾聊天的时候，不单单是那个童话的符号，去过的每一家店铺，甚至是一个小吃店，都精致到不行不行的。 真的吗？这个国家是哪里呢？ 外国。 说得好， 托你还不错，外国。对，今天我们 我们今天确实要去外国，你这肯定知道。 我们是出国哈，坐飞机。 对。 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新浪旅游的资深的编辑哈，而且非常有条。不稳的我们的路面酱， 欢迎路面酱。 大家好， 第二次见面哈。 对， 我就是对路面酱最深刻的印象就是笑容。 对， 对不对？ 我觉得他路面酱是一个又热情，但是又有非常有条理和规划的， 没错， 这样的一个旅行达人。 是的，今天放了，因为全部都是这个国家好听的歌哈，这歌都发现有点治愈的感觉，就是有一点，就是暖暖的，给你一种向前。这个叫 Focus on Nature。 哦， 你看看 Nature 是不是？ 对，真的是。我们关注一下未来啊，聚焦未来，不要回首过去。 今天我们到底去这个颜值很高的国家是哪里呢？路面酱？ 丹麦。 丹麦。 哦。 阿图星。阿图生。阿图星。 阿图生。 你这个刺身，你这。去到这个国家，你的感觉是什么样的？路面酱， 就像刚才主持人说的， 颜值很高的一个国家。 哎， 哦，颜值很高， 步步都是景色和惊喜吗？ 是的，就比如说从我们北京飞到哥本哈根机场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可能在北欧人工费比较高 哦， 对，所以感觉大家都在忙碌做自己的事情，可能我们平常觉得check in 的时候应该别人来帮助你一起， 对，协助我们， 对对对，但是他那边我发生一个小插曲，就是我去柜台让人家帮我 check in， 人家说你需要自己到机器去 check in， 所以我就开始学一遍如何自己 self check in， 难吗？ 其实还好，有你就跟着它上面的一些规则来， 一步一步， 对，就可以。所以我当时就觉得，这个国家人们应该素养比较高，就是自己管自己的事情。 了解了解、其实我好像有点影响到的，丹麦好像有这样一环 check in 啊，对啊， 就自己来解决很多事情哈、 自己手动， 对，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吗？ 是的。到底这趟行程让我们的路面匠有什么深刻的体会哈？其实再跟大家透露一下，刚跟路面匠聊天的时候，我们讲说这是一次最最放松的旅行，这就非常好了啊！ 是， 到底怎么放松在丹麦这个国家？十分钟的资讯之后，我们要听听有条不紊的路面匠精彩的丹麦分享。 好的。 在这里你听到的不是简单的资讯，每天网罗世界各地旅行趣事、糗事、乐事，以娱乐麻辣的眼光看世界，就在旅行号新鲜资讯。 今天是周五，对吧，道？ 对。 提前祝各位放松节奏，缓下来哈。我们今天的第一条信息告诉我们，是北京奥林匹克公园公开征集了奥园十八景。 哎，这个奥园十八景到底都哪十八景呢？为庆祝北京成功举办2008年奥运会十周年， 是 北京奥林匹克公园管委会28日宣布，面向全球公开征集奥园十八景名称以及相关的摄影作品。 是的，北京奥林匹克公园管委会相关负责人表示说，本次征集评选活动啊，是奥林匹克公园庆祝2008年奥运会成功举办十周年的系列活动之一，相信还有很多后续的活动哈。主办方希望通过此次活动总结和宣传十年来北京奥林匹克公园的发展成就，同时进一步提升奥林匹克公园的品质，切实发挥好国际交往互联的窗口、世界文化交流平台和国家体育休闲中心的功能，助力2022年冬奥会的筹办工作。 是的、那据主办方介绍说，征集作品应为能突出反映北京奥林匹克公园特色、然后大众集中喜爱的景观，包括但不限于建筑场馆类、人文景观类、自然风光类。那本次活动呢，将最终选出景观名称以及图片各18件为获奖作品，相关作者将获得奖金和证书。 很好。 征集活动截止日期为2018年的6月15日，公证可将作品发送至征集活动的官方邮箱。 各位听好了， 对，叫做奥园的全拼啊，奥园全拼18@126.com。 各位可以蓄势了啊。这个选上会有奖金和证书给我们的哈。 是的是的， 很棒很棒啊。刚刚说完了北京奥林匹克公园的事情，第二条来自于世界首条环岛的高铁腾飞在了海南。环岛高铁 哇，在海南腾飞。 腾飞 世界首条环岛高铁海南环岛高铁，以旅游轴线为骨架，将海南几乎所有的著名景点和重要的城市串联起来，全长653公里，于2015年12月30日就实现了全线的贯通。那2017年呢，这个旅客发送总量突破了2500万人次。 是的，海南环岛高铁在防海水倒灌侵蚀、防高温高湿、防风防腐、防盐雾、防雷防震等方面实现了技术攻关、为我国积累了热带高铁建设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也是海南建成世界一流的海岛休闲度假旅游胜地提供有力的支撑。各位可以想象一下，坐着火车环着岛，把所有海南的一些著名的景点尽收眼底， 就是嗑着瓜子哈，喝着水 对 对， 反正车上基本都是东三省的老铁们，很多很多东北的朋友都在那边。 是啊是啊，而且我觉得高铁真的是可以被誉为打引号的新四大发明。 是的， 之一。对啊， 之一之一哈， 这绝对是我国的高科技，太骄傲了。 对，希望各位在去海南的时候，除了在海岛看的话，也可以坐的这个非常棒的高铁环岛。 是的。然后第三条资讯， 这条好多人就中招了。 对， 对，我们今天嘉宾还在说，刚才我们还在聊这个花粉过敏的事儿啊。 嗯， 专家提醒，春季花粉过敏祸首是风梅花。 风梅花哦， 梅是媒人的媒， 哦， 对，媒介嘛，是不是？ 对。 随着市民踏青赏花的热情日益高涨， 是赏花， 对，赏花啊！昨天我也去了这个柳树成荫， 怎么样？ 然后各种梅花啊、桃花啊、玉兰啊， 是家附近吗？ 对，是家附近， 家附近不错，不错。 对，然后都开了，嗯，对，还有休闲步道，现在那个公园真的是建设的非常好啊，各种遛狗的， 方便老百姓，方便大家出行休闲啊， 真的， 嗯。 好，那么我们来说回到这个啊，各大医院过敏门诊迎来了就诊高峰。 是， 专家提醒说，春季花粉过敏的主凶真的是花旁边的树和草， 哦， 它并不是花本身，还有路边那些不起眼的小野花。 这个有些相关的过敏反应的主任专家哈， 嗯， 比如说这个祝先生说呢， 嗯， 大家都以为春天容易花粉过敏是因为花团锦簇 哦， 其实这是一个误区。他说，桃花、油菜花等颜色鲜艳的花并不容易引起过敏 哦，所以说长得越好看的其实。 不对，对，这些花都是重梅花， 哦， 它们的花粉颗粒大，重而黏，在空气中飘不起来， 啊哦， 只能吸引蜜蜂授粉，只有极少数的人才会对它们过敏，1.6米的人可以感受到，1米可以感受不到，是这么个意思吗？因为 你不能这么说， 开玩笑，海拔的问题哈，对，而且他还说， 嗯， 来自树草小野花的花粉叫刚刚道说的风梅花， 嗯嗯， 是导致花粉过敏的主凶。嗯， 真是的呢，就小野花说，我得刷一波存在感呢，是不是？对，没人来踩我，我还不得是靠风力来传播一下。 哎，嗯 嗯，主要呢，这些花粉是小到肉眼看不见的， 是 很轻，数量也很多，风一吹，呼，花粉在空气中就大量漂浮了，人接触和吸入后就很容易过敏。 是的，就是如果不过敏的朋友， 嗯， 你感受不到这个过敏之后的症状， 嗯， 很痛苦的哈。 嗯， 那个对于花粉过敏反应严重的患者，最好是查出过敏源之后， 嗯， 进行脱敏的治疗。 嗯， 专家建议说，市民外出踏青赏花的时候呢，尽量避开连晴起风天。 哎呦， 天是晴的，但是刮风，有利于花粉的这样一个流动哈， 哦，非常利于它的传播。 对，可以选择雨后出行，嗯，地点最好选在开阔地带的单纯花田。 嗯， 可以戴口罩和眼镜，还可在脸上涂抹。哎，这个第一次感受到维生素 E 的面霜， 维生素 E 乳那个很好， 哦， 对。而且非常的便宜，大家在药店可以买。 到了有味儿吗？那个维生素 E 有味儿吗？ 有味儿啊，哦，是香的啊。 回家之后换掉外套，用流水洗手洗脸，用盐水洗鼻，都可以减轻过敏的症状啊。 是的。好啦， 谢谢啊， 谢谢专家的温馨提醒啊，嗯。然后呢，我们哎呦，昨天说了这个菲律宾将封岛的一个事情，啊， 长滩嘛， 对，长滩，嗯。今天呢，我们再来说一个泰国 、哦， 泰国政府下令每年6至9月关闭玛雅湾， 为什么呢？ 我们来看一下啊，由于游客太多引发的环境破坏， 这是最主要的原因， 这是真的是最主要的原因。 是 泰国政府下令自2018年起每年关闭喀比府小皮皮岛， 你去过吗？ 去过， 哦， 小皮皮岛是。几乎是去泰国 打卡 必去的一个地方，大小皮皮岛还有那个皇帝岛，这些都是必去的。 是的， 还有那个就是普吉岛嘛，是不是？ 嗯， 普吉岛的一些小岛， 嗯， 和玛雅湾4个月哈。 嗯， 泰国国家公园以及野生动物部28日决定，今年6月就开始对外关闭玛雅湾4个月了， 嗯， 每年同期执行，让小皮皮岛受损的珊瑚礁以及海洋生物可以复原。 珊瑚礁啊， 是的，哎呀，这个据报道说呢，泰国所有的国家海洋公园每年的5至10月都不会对外开放的，玛雅湾呢，则是因为电影《迷幻沙滩》在当地拍摄之后大受欢迎，那应游客的要求而全年开放。但是过多的游客呢，也对环境造成了一定的损害。 是的，就是人为去了之后呢， 嗯， 我们再遵守当地的规则，但是我们去过之后也会影响当地生态的平衡，这是一定的哈。 嗯， 希望各位绿色出行哈， 嗯， 这4个月大家都了解到就好了啊。 对。 这个有一个事儿啊，我觉得就是比如说我们在一个录制的现场， 嗯， 有2波这个艺人， 哦， 第一波艺人是大家鼓掌啊，第二波艺人大家鼓掌，看那现场分贝谁高，嗯，哎，有这样一个 啊，有， 对 对对，嗯， 现在我们玩的时候也有这样一个举措了，而且这个尖叫声可以带来发电的功能， 我觉得这个很环保，哎， 厉害了， 很新颖。那万一要是尖叫声分贝不够呢？ 嗯， 那是不是就停在半空中？ 挺吓人的哈。在英国哈， 嗯， 用过山车的时候呢，游客尖叫声可以给这个过山车发电。 哦， 哦，不是给过山车发电。 我的天哪！ 哦，是给手机充电。 你看，听听看，听听看，怎么回事？ 英国索普游乐园告诉游客说，坐过山车时尽情尖叫吧，尖叫声能给你的手机充电。 我们的手机充电。 游乐园在过山车上安装了一个发电装置啊，收集动能和声能，转化为电能。 哎呦， 高科技啊！ 这个游乐园的这个过山车的名儿挺吓人的。 行尸走肉。 行尸走肉 ，That's walking。 对。 过山车的每排座位都安装一个18.8厘米乘18.8厘米乘6.7厘米的黑色方盒，内含发电装置，不仅能够收集游客尖叫产生的声能，还能收集车厢运动时的功能啊， 动能， 对，动能和声能。工作人员每隔一段时间会把发电装置拿到游乐园内的移动充电桩，方便游客给手机充电。 对，这个就是挺有意思的。索普游乐园呢，一项针对18到24岁的游客调查显示， 怎么说？ 这些游客是最担心的事情是手机没电。游乐园方面就说，那这个发电装置应该会很受欢迎。装置呢是由游乐园和英国伦敦玛丽女王大学合作开发的。从设计到安装耗时3个月。 哇， 妈呀，这么快！然后《每日邮报》这个非常受欢迎的报纸啊，27日就援引了这个大学的。有一个博士的话报道说，这是一个令人激动的概念，将来的用处会更广的。这一系统呢，用一个微型这个能量采集器来捕捉动能，转化这个独立电路和存储单元，足以给一部手机充电了。 不错， 对。然后尖叫声发电呢，这个装置投入试运行，如果获得成功，将成为长期设备。 是的，这个一旦成功之后呢，就是各个园区就开始了， 真的 是吆喝的那个 嗷嗷的。我跟你说，土拨鼠的那个手机常年满电。 好的，时间来到11:46的22秒钟，今天是周五，我们节目充满了欢乐哈。我们邀请到了新浪旅游的资深的编辑，我们的路面酱，分享他梦一样的丹麦旅行分享。 好的，欢迎路面酱。 结伴旅行的开山始祖，勇闯非洲的奇女子，把世界塞进背包的行者，旅游社区领军人物，行摄中国500天的牛人。今天他会是谁呢？是谁呢？神秘大来宾。 Young girl, don't cry. I'll be right here.Tears will dry, you'll soon be free to fly. 这歌里有一歌词 Be free to fly， 我觉得就是相当于丹麦的生活节奏以及整个的气息哈。 是放飞吗？ 今天我们邀请到新浪旅游的路面酱，带着我们一起去放飞丹麦。 是的，放飞丹麦，欢迎 路 面 酱。 大家好。 因为我们的人生当中去过很多的地方，都有一些自己的记忆点哈。而且路面酱是新浪旅游的资深的编辑，他应该有很多去的一个国家以及规划和感受。为什么会说丹麦这趟行程是你最舒服的一次行程？这个真的是很高级的评价。 对，它是最舒服的一次出差。 对，为什么呢？ 怎么说呢，可能大家对旅游编辑通常就觉得可以全世界在玩，整天都在路上。 这是我们的一大误区吗？ 对， 那今天我就透过我们的平台跟大家说，这个是一个大的误区。 真的吗？ 对，通常我们出差，比如说我们在有时差，然后第二是你同时要国内的工作也在做。那为什么说这一次是很舒服的一次？就是这次体验整个来说，可能由于本身我们去的飞鹰岛它不大，整个丹麦就不大。所以每一天可能你只会去，比如说逛个博物馆，然后喝点咖啡，或者再逛一个小店。 哇，天哪，这不都 是 我喜欢。 舒服。 对， 这是最基本的一个舒服。 国内的工作还得做是吗？ 哎，你这刚掉的挺起来。 谢谢。 听不见，挂了吧，没有信号。 对，还有当地人、当地人都他们有些腼腆、 哦、 对，但是一旦比如说跟你聊起来、然后你就会觉得啊、他其实就是他其实一直在说啊，我们丹麦是很小的国家，但是呢、我们有这个 介绍 可能对对 对 他们都很愿意去、可能不太好听的话吧，推销自己的国家， 分享嘛， 对，分享、 对、他们觉得自己国家很美啊，所以要让更多的人知道 了解、 是是、这两个让我觉得是最舒服的点。 我觉得可以哈， 我觉得就这样的行程是我最喜欢的， 跟人打交道觉得非常的惬意、而且所有的景点都没有压力、缓缓的进行，我觉得应该是这样一趟行程呢，让很多的朋友都非常的羡慕哈。当然来到我们节目要好好说说丹麦这次行程了，虽然是最好的一次工作的旅行、但是也会有一些比如说到达那个地方飞多久，到丹麦简单给我们普及一下知识好不好。 好的、从北京的话我们是坐的北欧航空，它可以直飞大概10个小时左右飞到哥本哈根、然后从哥本哈根我们主要去的是飞鹰岛的首府欧登塞跟周边、所以从哥本哈根大家如果坐火车的话可以从中央火车站坐大概1.5个小时火车、就可以到欧登塞了、就还是很方便。 火车的速度是什么样的大概？缓吗还是快？ 因为很遗憾这次我们没有坐， 没有坐， 但是欧洲的火车它我觉得它应该算是 中 快快车吧、 中速以上 中快、对对对、 可以可以， 对，还是挺爽的啊这一个行程、这次是去了待几天？ 这次一共应该是八天、 哇，八天就在一个那个小岛上面吗？还是 在欧登塞，然后欧登塞周围有大概几个城堡，还有就是去了一个他们的离岛，艾尔岛。 艾尔岛，行程可以好好的说一说哈。其实作为一个游客来说呢，衣食住行娱购游都想去了解哈。那这几个方方面面的事情，哪些先跟我们阐述一下？你这趟行丹麦当中，路交通怎么样？在丹麦这个国家，因为人不是很多又不大这个地方。 是的，跟其他欧洲国家差不多，在丹麦可能大家自驾开车的多一些。要是游客的话，其实就建议坐汽车或者是坐火车，公共交通就很方便。出租车的话，可能相对贵一些。 出租车相对贵一些，这是一个好的提示。 怎么相对贵一些？贵到什么程度？就坐过吗？这八天当中？ 因为本人可能选择大众交通的几率比较高，也没什么钱，所以我自己觉得可能，比如说你要在北京，可能起步价13、14的话，可能在那边几十。应该是这么一个 几倍的贵， 那是有一点点贵哈。 对，但是你要在城市的话，整个城市可能走下来，我觉得如果抓紧点时间呀、半天一天应该差不多。 啊，那不用那个打车了， 那不打车了、 对对对，咱们就腿着吧。 司机师傅再见，那就可以打招呼了。 然后在丹麦，很多人喜欢骑自行车。 哦，对，自行车大国、 也很环保。然后骑着骑着，你可以就走到一个草地边就坐一会儿。 特别自然而然， 喝咖啡，对对对。 说到咖啡啊， 这说到怎么隔两步就是一个咖啡馆呢？ 是这样的，是这样的街区分布吗？ 我们在城区里走的时候，倒是大概差不多就是隔几步就有咖啡馆，而且就有帅哥。不好意思，说早了。 你这个指甲怎么还飞起来？ 这个 啊，豆豆 呀，小鹿乱撞。 丹麦的帅哥帅的有攻击性吗？ 很暖。 哎呦，你喜欢 这怎么还帅的有攻击性？ 有的人是那种非常凌厉的帅气，这样逼人那种感觉。有的人是缓缓 的， 我就很帅。 他们是暖暖的是吗？ 我觉得是暖暖的，我也小鹿乱撞了。 你看看， 比如说走在街上，可能你看上去还是有一些腼腆，可能 对， 第一开始你可能觉得是冷酷，但其实他们是有一些腼腆。 他们不是冷酷无情，他们是冷酷带传播的情感，那种感觉。 对，特别是丹麦奶爸， 哎呦， 就非常的暖，经常看都是爸爸带小朋友推车呀，或者是把小朋友放到肩膀上。 哎呀，好酷，好暖，好暖。 对，我觉得是这样的一种帅法。 对， 我觉得还是挺暖的， 有故事的暖，有故事的帅，都有这种感觉。 是，哎呀，丹麦帅哥很多，之前我们的嘉宾也来分享过，就是丹麦的帅哥美女啊，那都是颜值杠杠的。 是的， 就是在平常的街区散步的时候，就是也会看到这样的一些潮人出现的情景，还是会有一些街区分布。你们这趟去的时候， 其实大部分，丹麦人对自己的就是外表或者着装，其实还是有一定自己的品味的。 整个可能北欧简约设计啊， 对， 就你会觉得每个人应该是有自己的风格。 哦，对，北欧的设计很出众哦。 对，北欧就是非常简约嘛，宜家。对啊， 对，我们这次去可能跟安徒生的成分比较多一些，哦、所以有去到像古城区，古城区的话，就像安徒生博物馆是一个很值得去逛的一个地方。 太棒了。 对，古城区的话，其实人们的打扮也是很潮，就没有任何的区别。然后如果大家想知道的话，其实在安徒生博物馆里有一些很有趣的东西。它博物馆 比较有意思。 对，它主要分为三个部分，从它出生开始，因为它本身它的故居也是作为了博物馆的一部分。有从他小的时候，然后到中期他可能先去欧洲，他喜欢旅行，从欧洲他又相当于先在欧洲成名，然后又回到了本国，在国内就是开始渐渐的大家接受他，然后一直到最后他晚年的时候的一些事，所以大概分为三个部分。然后另外值得推荐给小朋友们的就是他有一个打火匣的一个体验馆，小朋友在里边就是可以去比如说有一些楼梯或者 打火匣是。 打火匣它其实是根据安徒生的一个童话 改啊、 对，这个童话的名字叫《坚定的小锡兵》 哦， 它是以这个为主题的一个儿童文化中心，所以家长们可以跟小朋友一起，就是放下手机，在里边跟小朋友一起跑闹啊，一起做一些手工啊， 一起 这个是很好体验， 交互的， 对、 对对对， 增进亲子之间的感情的一个环节， 是的，是的，在博物馆接下来的话，也可以在离市中心在火车站附近、还有一个铁路博物馆。因为安徒生他本身很喜欢旅行，而且他很喜欢坐火车，当时讲解员跟我们分享说，他其实喜欢坐一等座，或者有的时候是二等座， 一等座 ，对，当然呢，也有坐三等座的时候，那是因为他想为他的这个写作增加一些灵感，去跟这个最底层的一些 接触， 对，最底层人民有一些接触，来聊一聊，所以这个是关于他的一个小轶事， 对。由此得出一个结论，安徒生是贵族，有钱。 其实我觉得创作是有不同的阶段和不同的需求的哈。有的人就比如说一个歌手，有人写一些比较快速的音乐， 对， 到节奏很快的地方你感受；有的人写非常慢速的柔美的音乐，可以去安静地方，什么湖边啊， 对啊， 待一待哈，都是不同的灵感捕捉。我们今天先上面的先到这儿哈。 好， 路面见，下面还有很多关于丹麦这个国家精彩的一些慢慢的分享哈。这是一档人间有真情， 人间有真爱 的旅行节目，旅行号1073。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是来自于新浪旅游的超级旅游达人，也是的资深编辑路面酱。到底下半段丹麦会呈现一种怎样的衣食住行与购游的形态，我和道道还有大家一起共同期待着。 好的， 不忘初心，坚守广播相与伴，撸起袖子加油干。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俞敏洪。2018年为梦出发，实现梦想，1073在你身边。 我是北京世纪坛医院院长徐建立。 我是首都儿科研究所所长罗毅。 北京旧安医院院长李宁。 我衷心为大家的健康加油。 欢迎锁定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在您的身边。 小康圆梦，城市生活更美好，新年不辞全马劳。 所以首开来说呢，作为在北京的龙头房地产企业，必须为北京的四个功能的实现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权威资源，实用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与您共享美好生活。 FM107.3 AM1026。 李叔叔，您这花养的可真好。 小薇，快来看看我这花盆怎么样，这是我用废油桶做的。 您这是变废为宝啊，赶紧上传环保日记，把您的环保小妙招分享给更多人。 在哪儿传呢？ 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各种环保小知识小妙招这儿都有，还有更多环保活动等您参与。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清风 流转， 空气 流动， 河水 流淌， 道路 流通。 和谐生活需要共建， 健康生态需要分工，

咱们买一起游玩的是来自于新浪旅游的资深编辑，我们的超级旅行达人路面酱，欢迎。 欢迎面酱， 谢谢大家好。 那个路面酱来我们节目呢，做了非常详细的路书 啊， 一看大概有15篇纸左右吧。 哎呦我的天哪，我跟你说这个用不用心， 对 就能看 得出来哈。 嗯， 其实我们在想怎么做一个规划。其实我们的路面酱呢，自己有一个非常详尽的关于这趟行程的规划哈，不妨就是从路面酱的角度来说说这趟行程呗。我们提的都是我们主观臆断的， 对。肯定就是路面酱有自己的规划， 是的，是的， 去行走的路线。 说说，下面的好好形容一下哈。 是的， 好的，这一次我把它分为大概两个部分吧，一个部分就是跟安徒生有关的一切，然后第二个部分就是刚才提到的那个离岛爱尔岛，可能是偏向丹麦生活方式。 哦。 所以我想给大家简单说一下几个我认为行程中的亮点。 好 好的。 周和拿出 再 周和 记一下啊。 所以刚才有说到两个博物馆。 对。 在博物馆之后呢还有一个去欧登塞必须要体验的，它叫欧法特游船。欧法特游船就是有一位装扮成安徒生先生的先生来给大家作为讲解员。然后这个先生扮演安徒生已经好几十年了。然后他被全世界比如说 没有了荣耀好吗 啊， 你刘志博你真的清晰。 他在全世界这个童话圈应该是比较有名，经常会去做一些演讲或者去做一些 很棒啊， 朗诵安徒生先生的一些诗集啊或者是一些故事。 哇，他已经 大使， 我跟你说已经是 cos 的 cos 出精髓了。 对，就是安徒生先生本人了。 是的本生。这是 cos 界的 KOL。 那个你好，我这次想来三等座体验一下。 对，但是确实是一种情怀。 是的，是的。 对，比如说在这个船上，在欧登塞河上行驶这个游船，这个游船也有百年的历史。河两岸可能比如说有一些配乐，然后同时呢可能每过大概几分钟你就会看到有一些又是角色扮演， 是吗？ 比如说安徒生童话故事里边 的 人物， 哦， 像小红帽啊，或者是小锡兵啊，还有白雪公主啊，类似的都会看到。 哎， 一个团队， 真好， 挺好的。 对，然后这个先生他也会给你去在船上讲安徒生童话。 哎呀，很有那个回到现实当中啊，穿越的感觉，时光机，对不对？ 对 ，Time Machine。 哎呀，我的天哪！ 昨天晚上我又看了一遍那个《幸福来敲门》，我看第七遍了。 《幸福来敲门》啊，是那个 威尔史密斯吗？ 史密斯那个。 好棒，好棒！那我回到这个安徒生当中啊，感动，感动。 如何成为一个优秀的推销员？ 是的，打电话我也打过。 对。 哎，刚刚您说那个安徒生童话当中那个童话的一些主角角色会跟我们交汇，他们是在船上那种交汇吗？还是 船上有船上有可能小姑娘，比如有一两个，然后在河的两岸 也会有 。 还有电乐呢，还有放的音乐， 对，有音乐， 哦，好棒。 对，这个是一个比较好的体验。另外刚才提到安徒生先生本身是喜欢旅行，所以相当于飞鹰岛整个岛他可能都走遍了。那么他同时也喜欢去一些城堡，因为当时一些王公达人啊贵族啊就很喜欢比如说邀请他去给大家讲一些故事。然后他呢可能是有的时候把这个晚间去城堡去做客，然后同时给大家分享故事，当作也算是一个消磨时光吧。然后这个也是成为他的一些童话故事里边的背景。所以呢跟安徒生先生相关的几个城堡我可以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 好的好的， 也值得大家去看一下。 哎，到再讲之前咱们想想这个城堡大概什么风格的那种。 我觉得那肯定是童话风格，我觉得是多彩的 多姿的。 对 哦， 然后有灯， 有灯，我们想象对吗？ 一半一半吧， 一半一半， 对，是有灯，但是可能由于当天我们去的第一个城堡，也是相对比较著名的城堡，叫伊埃斯科城堡。这个城堡那天去是阴天，所以整个的感觉还是比较可怕的。从远处看这个城堡伫立在河面上，那个感觉其实是既壮观但又有一些阴森的感觉。 对， 看来它不是一个多彩的，它是黑色的吗还是什么？ 灰的， 它的里边是金碧辉煌 哦， 对，但是外面的话可能就有 跟天气有关嘛， 是的， 是的，对吧？阴天 的，还真的有一点阴森 啊。是阴森，那个城堡的大概的样貌是什么样？它是很高的、很锐利的，还是很缓的、圆圆的那个城堡？ 怎么说呢？这个城堡它是相当于被吊起来的一个城堡，就相当于它本身有一个小的吊桥。当就是古的时候，古代的时候，可能如果有敌人入侵，它这个两个吊桥可以整个的把城堡给包围起来。 哦， 就它一拉上去，城堡整个就被覆盖住了，所以里边的人其实也出不来，外边的人也 进 不 去。 然后这个城堡比较著名的是它的园林，它里边的园林当时被应该是被 CNN 评为全世界十大还是十二大最美的园林之一。 天哪！ 所以这个园林是值得去走一走看一看。 咱们这趟进去了吗？ 有。 怎么样感觉？ 绿绿的，花花的，有的时候可能有小动物走过， 生态很好， 好好哎。 远处没有假山， 对，没有假山，全是真的， 全是真实的哈。 是的 ，CNN 评选肯定是相当棒的一个园林。 对，因为 CNN 评选它本身比较刁钻，它的一些这个评选规则也比较严厉、 严苛。 对， 是。 哦，这个要去看 要去看一看哦。 对对对。 然后这个城堡里本身还有博物馆，还有一个红宝石宫。 哎呀，红宝石宫， 哎呀，我的天哪，我喜欢这个。 红宝石宫真的就 先别紧张，里边不是红宝石， 是蓝宝石， 是什么呢？红宝石宫， 它其实是一个手工的迷你城堡，是当时一位父亲，就是在这个能工巧匠帮助下，花了大概15年时间为他女儿建造的， 爱的， 好有爱啊， 暖暖。 然后在这个迷你的城堡里边，有来自全世界大概3000多件做工精致的小物件，比如说有一些小椅子，或者是有一些就是城堡里大家一般能见到的一些小物件，在它这个迷你城堡里全都能看见， 呈现出来。 对对， 我是可以这样理解吗？道道还有我们的路面匠，就是这些所有的这个小物件都是因为这个城堡的故事让我们积攒起来，放到这里有意义， 都是收集的， 是不是？ 对， 太棒了，这个地方红宝石城堡。 其实在国外有一些小型的那种博物馆，真的是它有一些是私人的嘛。然后就我曾经去过一个博物馆，它是一个自然博物馆，但是呢，它并不是说像咱们这种自然博物馆，好像是啊。全都是很庄严肃穆，它一进去是一个很红色的小架子，然后呢它是一个给孩子的玩耍区，有小桌子，各种各样的毛绒小熊，哇，那简直就是一个童话区， 亲切哈， 特别的可爱，然后各种就是玩的东西啊，展示的东西全是木质手工做出来的，然后再往里面就是那种做的毛绒的熊啊，就真熊了啊，然后包括给你搭的那些布景，森林穿越的感觉就完全就来了，哇！这种博物馆我觉得我特别喜欢， 比较娱乐的感觉， 对， 是，你没说的这么那个有爱，我就是下意识一点问一下收费吧，这些地方，收费吗？这些地方？ 收费，但是当时。还好，因为这个 啊，了解的， 对，是别人包的， 对，是可以 别人请的， 对，因为这么有爱的博物馆，就像我们去上香的时候放一点钱是一个道理的，对不 对？ 对， 其实它多多少少会收费，因为你想它建造这么一个博物馆，它是需要成本的。对， 是的，是的， 还有另外就是这个城堡的这个主建筑是不留客人过夜的。 哦，不能住在里边的。那在丹麦住的话，也是可以住在城堡里的吗？ 对的，接下来有一个叫布洛霍姆城堡， 布洛霍姆 是在里面住了一晚。 哇，城堡住城堡是什么感觉？ 对，我们没住， 就是感觉里边很梦幻，童话， 梦幻。 对，就是它就是欧洲 词，梦幻和童话挨在也可以不挨在一起，也可以挨在一起。 梦幻和童话，我觉得就是这简直就是肯定有粉色的消费， 梦幻 有粉色的， 有颜色的铺陈啊。哦，梦幻。 对，还有比如说一些蕾丝 啊，你看看，这不都是女孩喜欢的吗？ 花边啊，然后，哎呀，周驼， 你 这 不要说花边， 知识点的吗？ 对， 去听郑智化的歌去。那个还有什么？就是梦幻的，比如颜色上蕾丝小可爱的部分，还有呢？ 还有就是因为这个城堡是跟安徒生有一些关系。 哦，安徒生先生。 大概是1836年到1845年期间，他多次入住这个城堡。 哦， 哇，安徒生怪不得他能写出那么美的童话。 对对，心里是有的。 这个城堡有16间客房， 只有16间， 就16间， 然后每一间都是不同的装饰风格。 哇， 对，所以可以每年住一次不同的。 哎，有没有这个去参观一下其他的15间？ 可以有这个， 可以去参观。 我们参观了大概可能其他的一两间吧。 怎么样？ 可能当时没有别人。 风格差异真的是蛮大的，是吗？ 对，可能从颜色上，从它的摆件上。 都会有不同的 你说参观了两间是吗？这两间是什么风格？得给我们形容一下吗？ 美式风格吗？ 一开门黢黑。没有啦，图画里怎么是黢黑呢？ 新古典主义， 对吗？ 后现代， 后这黑灰啊，是什么颜色的那个房间？ 我记得我住的那个应该是偏粉一些，但另外那一间是偏绿， 也好看呢， 也好看啊。 对，就是有一些很复古的， 你看是复古绿， 绿色， 美式 啊，美式， 对，美式田园嘛。 我特别喜欢绿色的各种颜色的 啊，我也挺喜欢绿色的， 非常好看。 是，但是整体设计化还是让你觉得偏奢华一些吧。 哦，我懂了。 比如说他用的那个窗帘花纹这些都展示的比较，我认为奢华一点。我自己家可能不会用的。 那个窗帘都得这么厚。 对，遮光的那种， 对，遮光性能很好，然后带天鹅绒的， 厚很沉， 还得手工， 沉， 还带各种穗儿， 是， 总 之就很梦幻，就对了， 梦幻。 然后这个城堡，如果是像七八月是整个丹麦的旅游旺季，如果旺季的话，可能就订不上了。 仅有16间客房，你想想啊，是吧？ 是的，是的。然后大概一晚可能1000人民币左右。 不贵，还行啊。 1000人民币住这么奢华的已经可以了，我觉得。 就是我们不是就是老说这个，其实我们觉得这个价格还是可以接受的哈。 我们说的高与低都是看性价比的。 对对 对， 可以接受。 也可以住超过这个价钱的，但是基本上我觉得这个价钱的体验就已经很好了。 是的。 哎，那一个房间只能住一个人吗？还是说可以住两个人？ 可以住两个人。我住的那个是双人床。 双人床。 对 对 对，所以说如果要是跟朋友，比如说两个姐妹出去 share 一下，也 对对， 才500块钱， 情侣也是可以的啊。 对啊，情侣也是可以的。 然后这个城堡也接受婚礼的预定。 哎呦， 妈呀，那简直是太浪漫了。 完全都在系统之上哈。 完美。 你看这个酒店呢，这个城堡是一个这样主题的酒店，16间客房，还有承包婚礼的部分，本来就是个浪漫童话的王国。 对啊。 他们的服务是不是也显得很童趣？还就会有服务吗？这个地方？ 我们在里边餐厅吃了一餐饭，就是正常的一个高档餐厅。服务上，这个服务员也是比较专业，专业性比较高。 可以，这个城堡叫什么？再说一遍，叫什么？ 叫布罗霍姆城堡。 布罗霍姆城堡。哎，我刚才突然间想到了一个问题，就是比如说这个城堡它是承接婚礼的，那它这个像工作人员也都是在这个城堡的服务人员吗？就是帮你去布置啊什么这些？ 是另找的人？ 还是说他们？ 对，你可以再找一些承接婚礼的公司。 是这样。 好的好的， 懂了。 布罗霍姆，不要忘记在丹麦去这个城堡感受一下浪漫和梦幻的感觉。 是的。 接下来还有一个城堡是尼堡城堡，这个城堡可能对于比如说军事迷或者历史迷来说就更适合一些。 风格不一样了。 对，它就是一个简单的比如说这种要塞。还有里边其实是比较黑暗的。 因为它跟这个功能性有关系。 是的是的。 比较黑暗。 所以对于女孩来说可能从外边照一个像。 就可以了。 是的是的。 了解。 喜欢探险的女孩们不妨可以进去。 是的是的。因人而异哈。 对。 然后最后一个城堡推荐的是瓦尔德玛城堡。 停。 瓦尔德玛。 等等。从这个名字推断一下这个城堡的风格。 风格。 瓦尔德玛。 瓦尔德玛它肯定不是跟马有关。对。这个风格呢让我想想，它应该是比较大气。 大气。 对，它是就这个名字啊给我的感觉。它是适合男性住的。 这叉云霄那种。 哎呀我的天哪。啊这没有那么高。 你太吓人了，你别这样去。 对。 我们想象对吗？路面讲。冰 冰 冰。 其实是一个特别。 真秀真的是吧。 这个城堡它是黄色的。 啊，黄色的。 暖暖的 暖， 对，有一些像不是很亮的黄 啊， 淡淡的黄色， 淡黄色， 是的。 然后这个城堡大概呢是怎么说呢，从城堡里边望出去，它有一个茶室，就是在它正前方有一个茶室。 品茗 是咱们中国的那种茶吗？还是 没有进去喝？ 但 我觉得有可能是红茶，西方的或者一些下午茶茶点这一类的， 还是那个欧式的那种风格。 是的是的 是。 然后在两旁有两栋黄油色的18世纪风格的门房。 哎呦， 要黄油色的 18世纪的门房， 看着好馋啊。对，真的，我可想 去、哦 嗯。这个城堡呢是丹麦最大的私人庄园，但是从20世纪30年代以来，它两栋门房之间有小路，就可以成为公共的街道、 哦。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看见大家骑自行车路过，或者是散步。它也是对公共开放的。 嗯，挺好看的， 我觉得真的很好哎、嗯，尤其是这个春暖花开的时候，就是有花在旁边、嗯、我觉得那简直就是太好看了。 是，而且这个城堡它是面朝大海。 哎呀， 我天哪，无敌了！ 去哪儿？ 对，真的。 另外让大给大家注意一下，就是这个城堡它不是全年都开放，它大概是3月下旬到9月下旬，可能也就半年的时间，嗯、天气比较好的时候， 最好的时间展现出来。 对， 哎、哦， 酱酱，你是什么时候去的？ 8月底，8月底 ，哇，那不就是正是好时候吗？ 对呀、啊，七八月是最好的时候， 到处都有美丽的鲜花。 是的，那天去的时候还是阳光灿烂， 嗯， 所以拍花拍了一个小时， 必须的。 我跟你说，这绝对是出片的好地方。 人在花中游，心情自然美。 是的， 你就想这个花，红色的花，然后绿色的叶子，黄色的城堡搭配在一起，哇，那得是什么感觉？整个画面的 梦幻和童话嘛， 对呀、 啊就是， 基本上这属于三原色了，对， 是是。 哦 是，然后这个地方离欧东塞市区也不远， 嗯、 大概40分钟吧。 车程 开车的话， 好的。 这些城堡离的都在一个区域，是不是？ 大概都从欧东塞出发，大概40-50分钟就可以到， 都可以到哈、啊。 那你觉得如果要是游遍这几个城堡，大概需要几天呢？ 游遍呀、啊，比如说在一个城堡可能待，我觉得 两个小时 差不多， 啊、两个小时、 哦、 一天就够了，是不是？城堡之旅 可能有点紧， 够吗？ 两天吧、 累点 哦，累点、OK、还得住一晚呢，梦幻的 是我觉得梦幻那个可以住一晚哈、 是吧， 是，所以我觉得三天可能比较好 哦，三天 城堡就三天， 一共是推荐了4个城堡，三天 是， 对，我们可以从欧登塞分别去出发嘛， 是的， 对，哎，可是城堡和城堡之间他们可以有自己的交通吗？就还是说包车过去会比较方便， 独立的是吗？ 对，因为我们是就是独立的去的 啊、每个去，对不对？ 是 了解了， 是的，是的， 离得远 啊。对，哎，那再问一下，这个就是如果从欧登塞去到这些城堡，它有公共交通吗？还是只能是包车？ 自驾？ 对，自驾 啊，这个我还真的没法跟大家分享了， 反正都是去包车嘛，自己 对，然后这些城堡它都有官方网站， 哦， 大家可以去查一下，旅程信息很丰富。 是的，如果要是有大巴，哎，或者其实不远的话，大家累点骑自行车去也行。 能坚持吗？ 我在想能不能这个距离能不能骑到？ 40分钟开车嘛，是不是？ 嗯，如果情侣可以行， 哦， 说说笑笑。 啊，一路的，对对， 可 三 道 俩呀， 还给我累的， 小伙，你这个真是， 我觉得也是哈、啊，别骑了，那骑过去你已经很累了，你逛城堡还得需要体力呢， 啊，骑就算了， 我爬不上去了。 希望大家选择最适合的交通方式到达这些美丽形、就是各异的城堡、啊。 对， 其实，在我们的交谈当中是最后还有6分钟、5分钟的时间。路面酱说，每一个小吃店、小店都充满了独特的颜值担当。那些颜值担当从何而来呢？ 它可能第一就是我觉得丹麦的北欧设计吧，或者说丹麦设计，它贯穿于整个他们的生活当中。无论是从人的穿戴，还是从他们就是摆放自己的物件。比如说有一家店，它的主人其实并不是丹麦人，他是加拿大人。他去开了一家店，然后他的茶壶可能就是我们看那个《爱丽丝梦游仙境》里边，就是胖胖的茶壶。 我懂了，巴洛克式的。 对，淡绿色或者是白色，你很了解。 是 是是，就是很可爱。 胖核桃。 对，很萌的感觉。 而圆圆的还有设计感、 对，可能小桌上大家因为当时是夏天，就喜欢坐在外边、然后桌上可能有时候放一朵小花，就是一些简单的 细节， 我觉得很好，我也喜欢这样的。 我上次去一个咖啡馆，就是那种手工做的咖啡馆，但是它有咖啡机，是不是？咖啡机一般都是灰色、白色和那种重的颜色为主。这个女的咖啡店的店主呢，在咖啡机旁边放了两个非常漂亮的粉色的花朵，就觉得哎呦，这下子这咖啡机好漂亮啊！ 真的就提亮了。我跟你说，就是你看有一些小店，它就是一个小小的那个盆儿， 装饰、 就是、对，插几个小花。特别好， 然后那个女那个老板做好咖啡就那个给我递过来了嘛，说好。 哎呀妈呀！ 生活当中 毁于一旦， 充满了喜乐，对不对？ 是是是， 对， 处处都是惊喜嘛。 处处都是惊喜。我觉得像这样的咖啡店就是很别致，因为有的时候我也特别喜欢关注这些茶具啊什么的。我之前去也是去到一个咖啡馆，然后呢是那种露天的夏天嘛，然后就是。 它整个端上来的，它是一个欧洲国家，但是它上来的是摩洛哥和土耳其那种风格的茶具， 嗯， 哇，就很有异域风情。我说哎不错，然后旁边种的都是黑色的那个牵牛花， 嗯， 还有黑色的那种玫瑰啊什么的，哎，全部都是黑色，我觉得好漂亮。 是，嗯，刚刚说的是那个饮食店咖啡店哈，嗯，小成品店小装饰店那也是一样的。 对，也有，我会有一些小画廊， 哎， 太好了。 还有因为剪纸，因为安徒生本身他一大爱好就是剪纸，所以呢有的店里他可能有驻店的这种剪纸的艺术家， 嗯嗯， 可以有的时候他有举办自己的小课，大家可以，嗯，学一学。 哎，我这么一听，安徒生先生其实是一个讲师，他你看他讲故事啊，然后去宫廷， 啊， 他其实分享的部分很多的。 其实我觉得安徒生先生是个全才， 见识很多， 艺术家嘛， 对， 他不只是童话大王， 对，生活家， 是的， 是 生活家， 对，真的是很像生活家， 是的， 嗯， 哎，其实哎，可是那个画，就是这些画廊，它是可以买的吗？ 是可以买的， 太好。 不同价格， 你别着急，你这价格上你商量商量呗。 你上那个，除了那画廊周边小摊上， 收好，你搭包已经搭包好。这个艺术品的价格怎么样？你觉得？ 艺术品，我觉得很有趣的是，它里边很多生活化的这样的作品， 嗯， 所以大概有的可能，比如说六七百，大概人民币， 哦， 就可以买一小幅， 其实可以的， 嗯，两三千的价格的多一些。 啊，哦，也有两三千的，你去买吧， 啊，两三千。我上周边小摊 看，艺术是无价的，如果你喜欢的话，真的就拿下，不要错过它。 对， 哎， 可是就是除了在说到购物哈，有没有一些这种市集可以去买到小画啊，包括一些小工艺品啊？ 有市集， 有， 是有，嗯，在丹麦或者整个欧洲，其实早晨的时候或者是周末的时候， 嗯， 都有一些公众市场， 哦， 大家一般买一些有机蔬菜。 哦， 嗯，或者是这个花 啊， 都会有，有的时候可能在在不止一个区， 嗯， 都有自己的小市场， 嗯，可以走走看一看。我发现周末真的是个好时间哈， 啊， 虽然周末的机票相对贵点，然后呢。人生就是这样，我们就会去选择和衡量，哈，嗯。 对呀，啊，对呀，啊，你可以周五飞呀， 这是吧，嗯？周五还有夜班，然后，哎呀 ， 你说你中途这点事儿全给我导出来了，你 哎呀，真是的。 十一点下，然后， 哎，你够了。 希望各位在听完我们这期丹麦的分享之后，对丹麦这个国家有一个非常立体的想，就是一个想象哈。您， 嗯， 这那个谁说了？那个高晓松 啊。 他说我觉得人生中很多次是去旅行，是吧，有些时候不是，是回去，回到一些梦中的地方，丹麦与我就是那些梦中的一个地方。 对，这是我们面匠说的， 对 对 对， 是吧， 我觉得是的，尤其是当你看到安徒生先生的雕像，他望着远方，你有一种说安徒生童话其实伴随着全世界的儿童成长， 对对， 无论这个儿童是在什么样的生长环境， 是 只要他看到童话，他就对未来充满了希望。 哎，还真是哈，对， 嗯，我们的路面酱最后升华了一下，嗯，非常棒，谢谢路面酱， 谢谢路面酱， 谢谢 路面酱。每次来分享的时候，只要讲了他那个就是情绪非常扩大的，他眼睛老，感觉含着泪花一样啊，热爱生活的路面酱， 就是，很热爱生 活，对对对对，希望路面酱永远快乐健康。 好， 也谢谢大家的收听，今天的节目叫做 职场帮帮团， 丹麦再见啦， 拜拜。 十个名词帮您学懂平行致远。4月5日周四上午9点，技侨联合教育面对面在西城区财政部礼堂举办公益讲座，十个名词帮您学懂平行致远。高考志愿名师赵金高夏将在讲座中为家长讲解高考志愿规则和选择专业要点。赵金老师的讲座以思想严谨享誉全国，多年报考经验，案例丰富，讲解报考难点。讲座现场，家长还可与赵晶及其团队的老师面对面沟通高考填报中个性化的问题。本场讲座不容错过，报名电话400-600-7500，400-600-7500。 李叔叔，您这花养得可真好。 小薇，快来看看我这花盆怎么样？这是我用废油桶做的。 您这是变废为宝啊！赶紧上传环保日记，把您的环保小妙招分享给更多人。 在哪儿传呢？ 关注微信公众号"蔚蓝北京"，大